有效期方面收窄分歧。俄方表示已经准备好同美国一起作出政治承诺，美方就话俄方在控制核武的议题上愿意取得进展，美方对此表示感谢。不过有分析质疑美国突然对延长条约变得积极，可能是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希望在下个月初大选之前争取外交政绩。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 7.75， 日元 105.46， 瑞士法郎 0.907， 加元 1.312， 人民币 6.678，英镑对美元 1.296， 欧元对美元 1.183，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631 点，升6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11.05 美元，卖出 1,911.67 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西沙以东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快线啦，咁而家龙尾喺天马苑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天马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去沙田方向排到圣佐治大厦的。另外去返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沙福道，太子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慢车排到启思中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车多，龙尾大榄上车。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挤塞，车龙就在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科学园对出。咁提一提大家啦，而家青屿干线啦，同埋丁九桥嘅车速限制咧已经取消。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开心日报全新配搭，10月19日开始有得听。 开心食啲乜？转型做今晚食啲乜？ 我哋接近听众， 各路大厨接受挑战， 究竟得50蚊，整唔整到色香味俱全嘅菜式咧？ 听住节目自有分晓。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陈淑兰、林超荣、杜文蔚、黄桂林、刘莲、彪爷， 听开心日报，生活继续开心。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 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0月21日，本地团防疫措施放宽，上限30人，婚礼不多于50人，周五生效。 本港新增5宗确诊，4宗输入，1宗本地，源头不明。 失业率升至6.4%，近16年嚟新高。 英国将大曼彻斯特疫情警示列为非常高，周五生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月21日嘅星期三啊，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喺度噶，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系收听收睇嘅各位听众啊。早晨啊，讲下一个嘅靶场消息先。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喺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继续讲下疫情啦，最新确诊咧就话新增咗5宗，咁啊其中1宗咧就系本地感染嘅源头不明个案嚟嘅。咁再睇远少少啦，原来话已经咧系连续12日咧维持新冠病毒嘅本地个案咧都系单位数字嘅确诊嚟嘅。咁啊，寻日咧见到即系政府就有啲放宽嘅措施啦，主要就系一啲本地游嘅措施嚟嘅。咁好似就话咧放宽到咧上限可以本地游咧30人一团，咁但系就继续有一啲嘅防疫措施，好似就话全程要戴口罩啦，譬如搭旅游巴嗰阵咧入座率咧亦都系唔会多过1/半等等嘅。嗱，本地游咧对于即系成个旅游业界嚟讲咧，究竟有几大帮助咧？放宽咗嘅时候，你又会唔会拣咧喺呢个时候去一啲本地游，参与一啲本地游嘅旅行团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讲下你哋嘅睇法嘅。对于一啲防疫措施又够唔够啊？你都可以讲下你意见嘅。欢迎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咧就有锦麟旅游、锦麟旅运董事总经理，亦都系旅游业议会名誉顾问胡少英嘅。早晨。 早晨，主持你好。早晨， 早晨，胡小英。而家就话呢一个嘅放宽呢个本地游嗰个上限人数啦，就礼拜五就应该可以系实施噶啦。系咪你哋都准备好噶啦？你哋即系譬如公司嗰啲，系咪都系准备好一啲嘅本地团，随时可以系出发到噶啦？ 我谂业界咧，就各个旅行社咧，都会如果做开本地游啲旅行社咧，都会准备好咧，希望快啲能够咧，就可以即系喺今个星期内，如果做得到收到客嘅话咧，就应该会开翻晒呢啲本地游团噶啦。 我见咧就有一啲防疫措施啊，头先都讲到嘅，譬如讲到要全程戴口罩啦，要搭旅游巴就系、是、要即系坐一半啦，搭船亦都系有类似啊。譬如食饭用膳嗰阵咧，都要4人1台咁。呢一啲措施你自己又点睇啊？对于成个即系做本地游嚟讲个运作，会唔会都又有一啲即系限制喺度咁样？ 其实今次个豁免咧，其实喺旅议会咧已经差唔多2个礼拜前咧就咗啲豁免咧，同旅游事务处商讨噶啦。咁呢啲建议咧，都系喺旅议会嗰封信度咧，系建议翻俾政府咧。咁如果组织本地旅行社应该有个约章去签咗嘅。咁约章条件就话，其实不嬲都做开喺呢轮咧，大家都紧张健康啦。咁、那个导游都会叫你全程戴口罩啊，无论司机导游都全程戴口罩啦。咁台个食饭嗰度都系4人1台咧，最多4人1台咧，就算2个1张咧，都唔会安排你搭台，都系自己食饭噶啦。咁、有公筷啊，洗手解地探热啲都系必做嘅动作嚟嘅。咁、所以呢啲措施其实咧都系业界一做咗本地游有疫情之下都是行緊嘅行為嚟噶啦。 而家放寬翻去到30人啦，咁啊包括埋一個即係職員嚟講，每團最多30人。對於成個旅遊業界嚟講，呢一類嘅本地遊可以有幾大即係推動力啦？又預計香港人會有幾受歡迎去參加呢一類團 咧？我諗其實咧，今次政府放宽呢个本地游咧，有2种意义。第一个咧就话有啲信息啦，俾翻业界听到，即系话旅游业咧，其实疫情之下开始陆续都会有个放宽啦。咁亦都有啲导游啊、旅游巴司机有公开啊，咁等等嘅情况咧，呢度系俾翻一支 好嘅信息俾業界咧。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咧，就啱啱先同新加坡簽咗旅遊協議啦。咁亦都要將個信息話翻俾海外啲旅客聽咧。其實香港自己本土市民咧，已經喺疫情之下咧，都開始翻一啲本地遊嘅行旅遊事項啦。咁亦都咧做好曬所有安全措施，希望呢個信息咧帶到俾海外咧，等海都對香港個旅遊業復甦咧，即係開翻關就有信心咯。 对于旅行社来讲呢，而家头先就讲到一啲嘅措施，譬如每团上下30人都包埋司机啊、导游啊、领队你哋嗰啲职员㗎喎。咁另外又话啲车呢入座率一半，其实即係话可能即係30人来讲，你要搵一个容纳到60人座位嘅车坐，又要限住一啲人数，会唔会对于你哋来讲嗰个成本啊，围唔围到皮嗰度，你哋其实系点样諗㗎呢个？ 我谂咧，其实咧呢啲措施之下咧，都要俾个旅客一个安心啦。咁旅行社一定要根据措施去做嘅。咁呢个营运成本会唔会因为咁而增加咗咧？无可否认，一定会增加咗。如果你坐一个50座嘅车，本来坐到50人，而家你坐得25人嘅话咧，咁会增加咗嘅。咁但系咧，政府亦都咧，有个资助式旅游嘅资助俾翻业界啦。咁如果希望可以将两样嘢咧抵消到个业界，等个团费咧仲系抵玩咧，等啲旅行社，等啲旅客去玩咯。 其实帮到几多？即系而家呢段时间，好似话好多即系导游领队都要放冇薪假嘅，有呢一类嘅本地游都照你，譬如香港人都要翻工噶，咁都系礼拜六日先有，会帮到几多咧？对于成个业界嚟讲，佢哋开翻工嘅日子都系咪唔系太多咧？ 你又先得講咗啦，其實啲本地人多數都星期六、星期日啦，咁變咗嚟講一個禮拜都係做兩日啦。咁但係呢好過我哋已經坐咗8个月呢係完全冇公開㗎啦，即係由今年2月開始到10月呢，呢8个月坐到冇公開嘅。咁呢啲信息呢俾返業界呢，即係證明佢哋有公開返啦，咁亦都真係要等開關啊，呢個先至可以全面慢慢復甦旅遊業啦。咁有公開始終搵少啲都好啦，都希望有得搵下囉。 實際運作上啦，我見呢係咪話就算30人一團啦，去到一啲活動上面呢都要分4人一組，係咪有傾到咁細係要咁樣㗎？ 是啊，嗱，其实呢个限聚令是四人一组啊。咁如果去到啲无论去迪士尼又好，海洋公园都可以跟返去自己乐园嘅规矩啦。咁如果去一啲景点参观嘅话呢，都系四人一组行嘅。咁所以我哋都提醒一导游呢，佢所有关于嗰个景点嘅讲解呢，要喺车上面呢讲解晒。咁重点话晒俾你听，有咩睇呀咩睇呀咩睇。咁落到去时候呢，咁等啲旅客自己一个家庭咁行返一齐呢，咁其实咧个导游就会辛苦啲啦，可能会又要兼顾下前面讲两句，后面讲两句咧。咁但系呢一样嘢咧，我都要跟随翻咧政府个限聚令嘅四人一组嗰度咧，系跟翻呢个次序去做咯。 系咯，我就喺度谂紧，譬如一个导游或者一个导游一个领队，系咪可以睇到咁多组细组嘅游客去行咁样？ 但你去到啲旅遊景點呢，去到樂園嚟講呢，個個都係自己個家庭一個家庭自己玩㗎啦，就好少有導遊同埋要導遊跟住，因為個個玩嘅遊戲唔同啊，觀賞嘅節目唔同啊，咁去到所有兩個樂園其實已經係冇存咗呢樣嘢啦。去到旅遊景點嘅時候呢，咁亦都我哋會導遊會車上重點呢跟睇邊個咁落地呢，佢只不過作出一個補充嘅話呢，咁亦都即係其實參加本地遊都是一个家庭为主的。咁好多时候而家自己都会小心啲呢，自己四个人一个家庭，咁自己喺度行一路倾讲啊，导游埋讲两句呢，係即係只要而家係因为个限聚令之下呢，係会辛苦咗啲咁多㗎啦，咁但係都係维持咗开工囉。 另外我就见呢，就话系咪啲导游啊或者领队呢都要做即係第一次带团嗰陣呢都要做一次嘅病毒检查，系咪做一次嘅之后就唔使再做㗎啦？ 是，即是其实呢佢亦都俾返个所有旅游人士个安心呢，所有正係领队或者导游啦，就要做一次检测嘅。咁有咗检测之后呢，咁就可以开得工，但就唔係次次做，係做一次嘅啫，係啦。 咁但係理论上佢自己带完团之后又返入个社区，个社区有机会又会接触到好多唔同嘅人啦，有个风险，但係第二次带团就唔会即係再做一个检测㗎喎。咁点解第一次又要做，之后带团又唔使做嘅，佢对嗰啲客又唔係同一班人嚟嘅？ 其實最主要就話咧，如果嗰個導遊真係去唔好彩，去到有啲社區感染咗話咧，衛生署會即刻知道緊密接觸者，就即刻會拎佢去再做檢測或者做隔離啦。咁呢個咧係其實咧，佢做一次之後咧，就證明俾啲人士知道咧，我哋導遊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安全嘅界別嘅從業員嚟嘅。咁我哋自己全行都自發性咧去做咗啲檢測咧，證明俾我睇咧，我哋所有嘅從業員啊、導遊都係即係經過檢測之後係安全嘅嚇。 重複檢測唔會仲安心咩？對於 重複檢測咧係帶嚟咗好多啲無謂嘅檢測，因為如果你冇再感染，你做檢測都係同一件事。咁你檢測係咪七日做一次啊？定14日做一次咧？咁會帶嚟咗成個人嘅嘢。咁好多行業上邊咧，其實都做過一次檢測噶啦，佢都唔係七日重複啦嘛。 如果啦去完個團啦，真係發現有一啲團友或者職員又好啦，即係確診嘅時候，有冇話諗過係點樣算嘅？係咪成團都要檢疫噶？政府有冇同你哋傾過呢啲啊？ 嗱，我哋其實咧，所有報名嘅時候咧，我哋會留低曬咧每一團嘅啲人嘅聯絡電話嘅。咁如果假如真係唔好彩有事幹發生咧，咁政府或者要我哋攞翻啲咁嘅追蹤翻啲客人咧，我哋有好清楚嘅聯絡電話咧，交翻俾有關當局嘅。咁同埋咧，我哋都幫咗啲旅客咧，係買埋個旅遊保險，個旅遊保險係包呢個疫情個保險 嘅。個保險係點樣嘅？即係個疫個團費係包埋 嗰19嘅，係啦。 即係話如果佢哋感染咗，或者佢哋嘅團友感染咗，都有錢賠咁，定係點樣 嘅？保險公司會負責嘅，係啦。咁但係負責幾多少，睇張保單點寫啦，係咪先嚇？ 個即係譬如保險嗰度，會唔會對於你哋都會即加翻啲團費落去咁啊？我唔知道，即係個成本高咗。 個營運成本一定係加咗啲㗎啦。咁但係咧，都俾曬所有嘅參加團嘅旅遊人士個安心放心咯。 另外我就見到話今次即係呢個本地遊嘅團咧，都包含咗綠色生活本地遊嘅鼓勵計劃嗰啲指定嘅綠色點啦。咁呢個對於你哋嘅行程設計嗰度會唔會都有啲影響㗎？呢個？ 其實咧，今次好多都希望去到郊野啊，同埋一啲新嘅地方去睇啊。咁綠色旅遊嘅景點其實咧有好多新嘅旅遊景點，可能香港人都未必即係去得過嘅。咁今次亦都帶啲香港人睇翻啲新嘅嘢咧。咁亦都而家大家都係因為真係叫做即係有個疲勞啦，抗疫疲勞啦，咁去翻啲郊野地方咧，嗰啲綠色旅遊景點行下咧，其實仲更會舒服啲嘅。咁所以呢個對於我哋咧，其實係冇任何嘅難度，反為仲更會有個主題去話，我哋係綠色旅遊乜嘢，綠色旅遊乜嘢，咁亦都講明個綠色旅遊景點喺邊度。咁好多時候可能覺得係新嘅話咧，佢哋都會有興趣去睇嘅。 好啊，唔該曬胡小英啊，胡小英咧就係旅遊業議會嘅名譽顧問嚟嘅。咁另外咧，除咗講到即系呢一个嘅绿色嘅本地游之外咧，除咗讲到本地游嘅人数放宽之外咧，见到旅发局咧都有一啲嘅措施配合嘅，就推出咗一个活动咧，叫做想你游香港，就系欣赏嗰个相啦。咁啊，呢个究竟个详情又系点样咧？对于本地游啊或者市民嚟讲咧，有啲乜嘢关系咧？请一位嘉宾同我咧一齐倾下，有旅游发展局嘅。OK， 呢个咧，我哋转头咧会再同大家咧继续讲下呢一个嘅计划噶。咁另外咧都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疫情嘅方面啦。疫情方面咧，就见到即系新冠病毒咧，即系喺呢段时间啦，除咗新冠病毒之外咧，都仲有其他譬如流感高峰期咧，都令到大家咧系好关心啊嗰、那个流感针啊、疫苗嗰个问题啊。见到一啲私家医生咧就话唔够针喎，咁见到咧就嚟紧喺公立医院啊门诊咧都有话俾一啲合资格嘅人士咧系打季节性流感嘅疫苗嘅。我哋电话旁边有一位嘉宾同我一齐倾嘅，有医管局嘅总感染控制主任刘伟文医生，早晨。 早晨啊，主持。 早晨，刘伟文医生，想讲下呢一个计划嗰个安排会系点样啊？嚟紧。 系啊，唔该你。咁咧嗱，流感季节就差唔多会开始噶啦。咁今年我哋個疫苗注射計劃咧就會喺啱啱聽日會開始，10月22號。咁咧我哋就分階段進行嘅。咁首階段咧就先為合資格住院咧同埋門診嘅病人接種呢個流感疫苗啦。譬如話65歲或以上嘅門診病人，或者係一啲領取綜援或者傷殘津貼嘅人士咧，都包括喺呢個計劃裏面嘅。咁啲病人如果喺嚟緊一兩個月翻嚟我哋門診 覆診呢，咁我哋會一齊同佢打埋呢支針啦。咁、但係如果啲病嚟緊一兩個月都唔需要覆診嘅話呢，佢哋都可以聯絡我哋嘅所屬嘅診所呢安排打針。咁、而11月2日開始呢，我哋就會為一般65歲或以上嘅市民就免費注射疫苗嘅。咁、根據我哋咁多年嘅經驗呢，這個注射流感疫苗呢都普遍得到市民的認同，在上個年度，即1920年呢，就已經是為大概46萬名的市民呢和員工接種了這個疫苗。那我們預計今年都會有相約的市民打針，而初步都知道個反應是即係十分之好嘅，咁我哋醫管局都會密切監察住個疫苗嘅存量咯。咁接種個流感疫苗，我想提一提咧，就好處好多啦，主要係提高嗰個抗流感嘅免疫力。咁同全球各地一樣啦，由於今年咧，即係1920年度咧個流感個案，大家都知道係較過往幾季咧都少咗好多嘅。咁、相信咧，大部分市民咧都未必有呢個流感嘅抗體。咁喺呢個情況之下，今年個流感嘅傳播風險咧亦都會係增加咗嘅。咁、新冠亦都喺新冠肺炎嘅疫情之下咧，我哋醫院本來已經需要係應付有關病人嘅住院需求嘅壓力啦。如果同時有大量嘅流感病人需要入院留醫咧，咁醫院咧會有機會係不勝負荷，而住院嘅病人亦都有機會增加院內嘅感染風險嘅。咁我哋睇到有啲研究嘅顯示咧，如果同時感染流感同埋新冠肺炎病嘅病人，佢哋個病情咧會係比較嚴重，同埋死亡率亦都相對高。而另一方面，亦都有啲研究顯示咧，有接種流感疫苗嘅社群咧，佢哋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人的死亡率比没有接种流感疫苗的社群为低的。所以基于上述这么多原因，我都在这呼吁市民和病人呢是把这个机会去接种流感疫苗的。 我想知道呢，这个刚才就说主要针对一些即本身在医院做复诊的人士，包不包一些小朋友或者其他高危人士，又或者现在其实很多就算后生就健康的人士都想打这个流感的疫苗的。这个有没有包含到他们的？ 哦，有包的啦。如果你是65岁或以上呢，在我们专科或者普通科门诊求诊已经是包了啦。咁另外，如果是要儿科部的个病人呢，是要有高风险的情况，或者需要长期服用阿士不灵那个儿科的门诊病人，就会有包。咁至于高风险的情况人士呢，是需要有领取综援或者持有效的医疗费用的减免证明书的人士的。 是不是都是免费的？刚才同埋 是啊全部免费的。 刚才讲到话一些健康或者后生仔那些就不是在这个计划包的。 是啦，那个就不是的啦。 有些什么步骤呢，使唔使事前预约的？ 其实他如果他平时有复诊开呢，即是如果有个 appointment 在那里，他回来咁医生或者护士见到他合乎资格呢，都会问他会不会打针的，他都可以主动提出咯。 即是就不用说现在譬如做一些上网预约的步骤这样的，是不 是？不需要的。 你暂时看到呢，这个计划会不会很多人已经是想着去打，见到今年的情况会特别一点？ 是啊，我相信会个反应会十分之好，因为见啲报章，就算普通市民都即係好似话出面啲诊所都针都唔系好够啦。咁我相信好多市民都担心，如果有流感，因为大家个症状都类似，有发烧啊、喉咙痛啊、咳嗽，咁即係费事唔会系自己感染咗呢个新型冠状病毒嘅话呢，咁所以我諗相信市民都热烈去打，避免有呢个流感嘅情况出现囉。 见到今年呢2020-2021年度呢，就话采购咗87万多支嘅疫苗。咁其中呢，喺政府防疫嘅注射计划呢就62万多啦。咁另外仲有即其他系用喺唔同用途啦。见到之前呢，就一啲私家医生嘅团体，一啲医生团体啦，同政府倾嘅时候呢，就话因为私人市场呢都未必够应付。咁就话政府可能呢系会拨一啲过去，或者另外额外再采购啦。而家你自己咁样担唔担心会拨咗过去嘅时候，对于本身公家服务刚才你讲的计划反而少了或者不够针？ 应该就不会的。 我哋即係大概都係有48万针係我哋醫院管理局可以用。咁舊年咧，我哋係幫46万名嘅市民同員工接種咗咯。咁、所以我哋預翻咁上下嘅存貨係多少少。咁我相信我哋就唔會話分薄咗嘅。 嗯嗯，會唔會調轉咧？反而係幫到私人市場冇咁多人湧過去，就係、是、你哋幫手應付咗部分頭先講話一啲即係本身喺醫院覆開診嘅人士啊嘛。 係啊，絕對會啊。所以嗰啲即係合資格人士係可以嚟我哋嗰度係打針咯。絕對會啊。 另外咧就話即係見到其實今年咧因為呢個新冠肺炎啦，見到其實多咗人都戴口罩，亦都注意咗衞生啦。其實你自己覺得本身感染流感嗰個風險係咪都少咗好多啊？咁樣。 是其實都會的，好像我們去年提到或者是今年的年初啦，那呢就是歷史性是很低的那個流感，那呢就因為戴口罩和你做手部衛生其實都有效的，那但是始終我們覺得好像剛才都有提過，你今年都沒有什麼人感染流感呢，那到出年的年初呢有流感的抗體的人都少了，而另一方面呢也都有機會有情況，譬如說你在家裡啊或者你進食啊嗰時候都係冇戴口罩嘅，咁所以亦都係有機會會係感染到呢、這個即係、就是、流感嘅風險咯，所以都係最好就係要打翻個預防針去預防。 嗯，好啊，唔該曬咧，醫院管理局嘅總感染控制主任賴偉文醫生啊，頭先就講到咧，佢哋嘅計劃啦，嚟緊就會開始係，亦都鼓勵咧大家係喺呢段時間咧，尤其是喺新冠病毒嘅時候咧，係可以打翻呢個流感針嘅。轉頭翻嚟咧，繼續千禧年代，歡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重组，国泰航空集团包括国泰港龙航空将会整体削减大约8500个职位，约占集团总数35000个职位的24%。当中未来几个星期将会裁减大约5300名驻港员工，另外有大约600名非驻港员工可能受到影响，但是需要视乎有关地区的监管规定而定。而近月实行冻结招聘和关闭若干海外基地等的截流措施，其余2600个职位现已悬空。另外，国泰港龙航空将会停止营运，今日起生效。公司计划寻求监管机构批准，由香港快运营运国泰港龙航空的大部分航线。九龙塘马可尼道一座大厦的外墙被人用红色漆油喷上字句，案件列作刑事毁坏，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在昨晚10点左右接报，指4名男子在马可尼道一座大厦的外墙喷字，字句是批评高等法院副司法常务官何俊尧。中国军网报道，根据中印双方有关协定，中方一名应牧民要求帮助寻找泥牛迷路走失的士兵，已经由印方在今日凌晨移交中国边防部队。印度军方星期一表示，扣留一名中国士兵，指那名士兵越过中印有争议的实际边界，在完成手续之后会将士兵交还。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继续在抗疫问题上针锋相对。福奇最新接受访问的时候形容，他和特朗普之间不涉及私人恩怨，只是纯粹工作，又强调自己关心的事情是做好本分和照顾好美国国民。特朗普和福奇在应对新型肺炎疫情手法上意见不合。福奇日前说他对于特朗普染病不感到错愕，又批评对方在竞选活动中错误引用他的说话。特朗普其后和竞选团队人员举行电话会议期间，形容福奇是蠢材和灾难，又说若果在大选之前解雇福奇将会带来反效果。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5.47， 瑞士法郎 0.907， 加元 1.311， 人民币 6.678， 英镑对美元 1.296， 欧元对美元 1.183，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672点，升10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45美元，卖出1913.33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仍然咧系非常挤塞，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到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华景园这一段挤塞。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德望学校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排到去彩虹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这一段咧，亦都系挤塞，龙尾去到窝打老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运动场道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的支路车多，排到去观塘码头，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林近住宝达村一段就挤塞，龙尾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啦，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康城路呢一段就行车缓慢，龙尾排返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龙尾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车多，龙尾大榄上车。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挤塞，排到去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上去大老山公路嗰条支路咧，仲系车多嘅，排到去科学园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嚟紧就流感高峰期啦，咁见到一啲私家医生啊、私家诊所啊，流感针咧短缺。西医工会会长杨超发， 有啲从未打过流感针，年年都劝佢十几年打针咧，佢都唔肯打。今年嘅自动自觉嚟打。 听众陈女士， 年年咧我都打得好顺畅，今年咧打咗20间诊所，一系咧复晒，一系乱晒货。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资助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2020年10月21日， 本地团防疫措施放宽，上限30人，婚礼不多于50人，周五生效。 本港新增5宗确诊，4宗输入，1宗本地，源头不明。 失业率升至6.4%，近16年嚟新高。 英国将大曼彻斯特疫情警示列为非常高，周五生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繼續翻翻嚟千禧年代啊！頭先同大家講到咧啲嘅疫情之下咧有啲嘅放寬嘅措施，尋日就係宣布咗嘅。咁好似咧喺本地遊嗰度咧，就有一啲本地團嘅人數咧，就話每團可以放寬到咧係最多30人啦。咁啊啲嘅即係防疫措施都要做嘅。咁例如咧出發之前就要為團友咧係量體温啦，全程要戴口罩，交通工具上面咧唔可以飲食嘅。咁仲有一啲搭車嘅入座率咧都有一啲嘅人數限制。咁仲系去到呢啲旅游景点啦，咁就话导游咧就只可以咧喺交通工具上面讲解嘅。你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讲下呢个嘅本地团人数去即系放宽咗啦，你会唔会去参加啦？或者你有冇啲乜嘢谂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讲下嘅。咁另外讲到啦，头先一啲本地团嘅人数上限系放宽咗之外咧，旅发局都有啲嘅措施配合咯，就有一个活动叫做想你游香港啊，请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讲下先。究竟是这个活动是什么来的呢？咁就由旅发局的总干事程鼎一，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是啊，这个见到昨天就说推出这个叫做想你游香港，就欣赏个想来的，即是一个什么的活动来的。 是其实呢，这个想你游香港呢，我们由今年的年中六月的时候呢，当我们宣布呢在香港呢推行这个叫做旅游就在香港的活动的时候呢，已经在这里即是构思紧，同埋呢亦都是当时是宣布了。咁个原意呢就是说希望呢鼓励香港的市民呢，就当时是疫情呢就已经是即是渐趋缓和啦，同埋稳定啦。咁我哋咧就想鼓勵翻香港市民，即係出嚟即係玩啊、行山啊、睇下景色啊，咁即係重新去發掘香港嘅即係美麗嘅一個地方啦。咁我哋亦都諗到咧，就係想用一啲即係本地旅遊團咧，就作為一個獎賞咧，去鼓勵翻即係大家市民出嚟咧，可以係喺不同界別嗰度消費。零售啊、餐饮咁样，咁咧就去俾佢一个即系本地游咁样嘅一个名额。咁但系好可惜啦，即系到后屘我哋推出未推出咧，就已经嗰个第三波疫情开始啦。咁就一路咧就将呢样嘢搁置咗。咁到而家咧，政府即系开始话可以放宽嘅时候咧，咁我哋就趁呢个时候咧就推出翻吓。 而家呢个即系要参加呢个活动咧，系点样报名噶？系咪可以报名，定系有啲乜嘢条件嘅？ 嗱，而家就因為都係政府啱啱尋日先宣布啦，咁我哋嘅即係參加我哋呢個活動嘅旅行社咧，咁其實我哋係早幾個月前咧，大概5-6月嘅時候咧，已經開始咧就係公開招聘，咁我哋都收到好多嘅即係旅行社就報名參加，咁我哋嘅要求係點樣咧？個要求咧就係當時咧就係要求話係。佢哋呢個團咧，需要係起碼係半日啦，4小時以上啦，要有兩個，即係行程裏面咧要包括兩個景點啦。咁另外咧就係需要有一個即係坐低食飯嘅一個膳食啦，同埋有啲基本嘅保險啦。咁來回嘅交通啊，即係可能有車，可能有船咁樣。咁呢個咧就同政府另外一個咧就係綠色生活遊嗰個咧係唔同嘅。咁因為佢嗰個咧係一個補貼式嘅，我哋呢一個咧就係作為一個獎勵式一個獎品咁樣。 幾多旅行社參加啊？暫時 咁就最後咧，我哋係揀咗有50個旅行社，50個不同嘅行程，因為當時咧就我哋要求咧就係旅行社亦都要提供俾我哋咧就一啲比較特色嘅旅行團，因為呢一個成個想你遊香港咧，其實唔係淨係一個獎賞咁簡單，而我哋希望鼓勵香港嘅即係旅遊業界，用一啲心思去創新一啲旅行團或者旅遊嘅行程同特色。咁由呢一度咧就開始即係做起先。咁當時咧就係一個咁嘅諗法。咁而家咧當然即係隨住個疫情嘅情況咧，就再加入咗呢一個元素咧，就係需要咧有一個防疫嘅指引喺度。咁我哋就旅發局喺前兩個禮拜，我哋都公布咗咧，就有一系列嘅就防疫指引啦，就係俾我哋嘅即係以後 同观光旅游有关嘅行业，包括我哋嘅旅行社，我哋嘅旅游业界，咁同旅议会咧都倾过，咁佢哋都制定咗一系列个防疫指引。咁呢個防疫指引呢，亦即係今天呢，就喺呢一個需要呢啲參加本地團嘅旅行社需要簽嘅防疫承諾書裏面嘅。咁呢個就會加強即係大家旅客或者我哋香港而家市民參加呢啲本地遊嘅信心啦。 頭先講到一啲嘅旅遊路線，但係講路線之前呢，我都想問一下呢，即係作為一個市民啦，我係要咪即係買夠嘢買到一個嘅條件先至可以報得名參加呢一啲嘅本地遊，係點樣嘅其實嗰樣嘢？ 呢、這個我再強調啦，就我哋同即係政府嗰、那個即係另外一個嘅綠色旅遊呢係不同嘅。我哋呢個想你遊香港呢，大家可以上去我哋嗰個網站啦，就係、是、呢、這個holidayhk.com 嗰度呢去睇一睇。咁我哋而家已經有一啲即係參加嘅辦法咧，已經喺上邊。咁就係我哋要求咧，就係、是、大家市民咧，就每一位啦嚇，咁喺本地嘅零售或者即係餐飲商户，要係實體店啦嚇、就唔係網上啦。咁當佢消費滿即係、就是、兩最多兩張單夾埋咧，係消費滿800蚊咧就可以儲起咧，咁咧就可以去即係參加同埋去換領一個免費團嘅，咁當然啦，就即係而家我哋仲要等緊我哋參與嘅即係旅行社咧，佢哋要去同要簽咗呢個防疫承諾書啦，咁亦都要佢要計一計數啦，有啲可能話啊，我而家覺得個成本又貴咗，我可能要暫時又唔參加住，亦都有可能。咁到20，即係如果你儲單咧，就其實由20號即係尋日開始咧。我哋就會接受呢啲單據嘅，咁由27號開始咧，就大家上去我哋嗰個網站咧，就可以睇到咧，就呢啲各式嘅特色嘅旅行團嗰啲資料，咁就可以開始報名。咁呢、這個每一個佢呢個旅行團，佢嗰個報名嘅情況可能都唔同，就是、直接咧就同旅行社預訂。咁旅行社係會收一個按金嘅。会收一个100蚊按金，但系到时参加出席嘅时候咧，系可以攞翻。咁到时佢去到即系参加呢个团嘅时候咧，就会旅行社就会检查佢呢啲单据咁样。 系即系呢啲铺头，如果你要消费嘅话，系咪都系一啲实体店？有冇话限要乜嘢行业啊？咁样噶，有冇限制噶？ 冇限制系即系实体店啦，但系就系零售同餐饮啦咁样。咁我哋喺嗰个网站上面咧都有即系详细嘅资料咧。就去解釋。咁如果大家亦都有仲有即係移民市民有移民嘅話咧，我哋都有專門嘅即係熱線啦，去接受呢個電話嘅嚇、電話嘅查詢嚇。 我見話係咪應該要消費夠800蚊就可以有一個本地遊嘅 名額 一個？咁如果即係照你一家大細，可能就要使幾千蚊 嘅 喎。 如果係一家大細嘅話，係啊，咁你如果兩個三米咁樣就會多少少啦嚇。咁因為成個活動咧，我諗即係個諗法就係、是，首先咧旅行社佢係我哋係作為一個獎勵獎賞嘅。就是我哋由旅發局咧就作為一個推廣一個資助咁樣攞出嚟作為一個禮物，咁另外咧就是我哋睇到喺消費方面咧就尤其咧就零售方面係比較差啲，咁我哋希望做一樣嘢出嚟可以跨界別刺激到啲消費啦，咁所以即係做少少嘢啦，大家市民即係如果佢係有出嚟消費可以幫幫手咁樣，咁亦都有啲獎勵咁樣，即係一個成個即係計劃就係從第一步開始啦，咁亦都令到我哋旅遊界嘅同業就可以即係開翻工啦，有啲嘢做下啦，最緊要就係第一步啦，咁如果呢個做得好受歡迎歡迎，咁係咪可以繼續落去呢？咁或者我哋繼續落去嘅時候係用一個咩形式繼續落去呢？或者好多香港嘅市民睇到啊，原來呢個安排好好，嗰啲行程都幾有特色。有啲行程呢並不是可以你話本地自己市民呢可以走去參加嘅，因為佢係特別安排啦。嗱，我哋見到呢有一啲幾有趣嘅，譬如去一啲工作坊學習整甜品啊，或者學習一啲手藝啊。跟住可能去一個酒店食一個下午茶，或者係食個自助餐，咁仲有車配合咁樣。咁有時咧就你如果一個人或者自己一家人幾個人咧，未必可以安排得到啦。咁呢、這個特色嘅旅遊團咧，就大家都出啲心思。嗱、那個好處係 如果做得好，是不是可以繼續即係各自的旅行社都見到個成效之後，佢哋可以亦都繼續去即係安排同樣差唔多嘅行程呢？甚至日後當香港開翻嘅時候，是不是可以亦都招待翻即係海外嘅遊客？喂，我哋亦都有啲新嘅行程，新嘅即係睇頭咧咁樣嚇。 頭先講咗少少話有啲特色嘅行程，未必平時一般人就咁去到。但係譬如你講到話整甜品啦，或者去即係去食嘢嗰啲，係咪真係普通人去唔到咧？或者定係真係有一啲行程係好特別嘅，真係一定要跟你哋呢一個即係50個本地深度遊一啲路線或者呢啲公司搞嘅路線去先至去到嘅。 我諗到27號，大家即係市民咧上去我哋個網站度睇一睇咧，就即係我諗都會有興趣嘅，因為每一個我哋參加嘅旅行社咧，佢哋都係即係經過精心嘅安排啦，亦都係即係有度過嗰啲行程啊，點樣行法啦，有啲係坐船啦，有啲係即係夜晚黑嘅即係夜景啦，有啲係探秘啦，亦都有啲去一啲比較特別嘅地方，即係成個我諗係配套嘅安排咧，就唔係淨係去一個地方啦。咁即係等於點解好多時即係旅遊咁樣，我哋會參加啲團咧，唔係話一定係自己可以做到咧。咁呢個我哋希望即係大家嘗試一下咯嚇。 呢個係咪都係算係一個即係小試牛刀？日後如果開翻關嘅話，都係諗住呢一啲本地遊客吸引外地嘅旅客㗎。係 啊，亦可以係咁講嘅小試牛刀啦，因為我諗好多樣嘢大家睇到咧，係即係我哋而家即係當然我哋都好緊張，即係防疫、控疫、抗疫呢樣嘢嚇。所有嘅旅客本地嘅市民又好，或者海外嘅旅客，以後佢要揀選旅遊目的地嘅話咧，佢都係好重視咧，就喺即係抗疫防疫嗰方面啦。咁香港而家一路咧，其實喺世界上亞洲區咧都係做得比較好嘅。咁當我哋即係慢慢大家即係開翻可以去旅遊嘅時候，好多時即係大家都會考慮幾樣嘢。第一就係當地嗰個地方嗰、那個控疫防疫嘅成效啦，第二咧就係出游嘅時候咧，就開頭都係一個即係用一個細啲嘅團啊，或者即係少啲，可能一個、兩個、三個，最多可能四個人咁樣一個細團嘅形式。咁呢個我諗對香港嚟講咧，我哋可以起碼而家先從自己做起啦，做咗一步先啦嚇。 頭先我想搞清楚嘅就係話800蚊消費夠800蚊就係一個嘅本地遊嘅名額啦。係咪話無論你係即係800蚊定係嗰張單8000蚊，都係得一個嘅名額 嘅？冇錯嘅，係。如果喺兩張單夾埋咧，我哋都係即係算一個名額嘅啫，係啦。咁如果你話我有張單係8000蚊，另外一張得8000蚊嘅話，你都只有一個名額嘅啫，冇錯啦嚇。 咁會唔會反而鼓勵唔到啲人大額消費啊？ 但係我諗呢、這個即係、就是、個諗法就係希望多啲人可以參加啦。咁仲有咧就係、是其實呢一個800蚊咧，嗰、那個即係至少啦嚇，個消費800蚊，其實嗰個價值咧，我哋而家睇緊嗰個團費咧，大概係個價值起碼係500蚊港元嘅嚇。 係咪夾單都可以嘅？即係幾張單 可以嘅， 最 多 兩 張單啦嚇，最多兩張單。咁即係如果你市民自己安排去呢啲即係幾個景點咧，可能你整體嗰、那個即係譬如運輸啊、交通加埋咧，係會比較貴啦。咁另外就這個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即係新嘅實驗式啦。睇下我哋可以點樣可以安排得好啦。咁我諗。而家全球即係唔單止我哋香港啦，全球嘅即係每個地方咧，內地又好啦，其他外國即係政府成日地區都喺度點樣平衡翻抗疫同埋經濟嗰個民生嗰個消費同復甦啦。如果唔係我哋即係我諗大家都睇到啦，而家你對呢個疫情咧係仲要經過一段即係頗長嘅時間，先至話有疫苗啊，或者係可以即係。完全受控啦，咁變咗我哋都要即係諗一啲方式去點樣平衡翻兩邊。咁但係最主要嘅最注重嘅咧，我哋都係即係會聽從我哋即係衞生專家嘅意見啦嚇，盡量做好啲咯嚇。 好啊，咁啊同阿程鼎一傾到呢度啦。程鼎一咧就係旅發局嘅總幹事嚟嘅。頭先又講到咧，佢哋即係尋日都係宣布有一個個活動叫上嚟遊香港，咁亦都涉及咧一啲即係消費啦，消費到某一個金額咧就可以有一啲本地遊嘅名額係有限。咁啊送翻出嚟咁样嘅，你又点睇啊？欢迎打嚟18723一咧。对于成个本地游啊、本地团嗰个人数上限都可以放宽到啦，你会唔会参加咧？你点睇呢一个嘅放宽咧？欢迎打嚟18723一。电话旁边咧有杨太，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啊， 早晨。 讲 啊。咁咧，头先阿程生讲咧，我都觉得好好，即系等啲人出去开心下咯。咁但系咧，有一度我留意到咧，好多时我哋去消费嘅地方或者商场之类咧。 咁原來好多時都話譬如我買完嘢啦，就算我買咗1000蚊嘢都好啦，以為可以換購啲禮物，原來留心一睇，譬如我係用現金嘅，咁原來佢又要用消費電子消費嗰啲咧，咁我哋就冇咗呢個咁樣嘅抽獎遊戲，即係抽獎呢個活動啊。咁所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話即係無論你800蚊嗰度係現金又好，電子消費都好，都要接受咯。因為好多時啲商場都係而家流行用電子消費嘛，咁變咗我哋啲老人家咧就唔識嘅喎，即係呢度我覺得要留意一下咯。咁同埋咧，我哋去玩嘅，即係我哋都興，即係我年紀大，我中意去，譬如流浮山嗰啲委員會搞一日遊嗰啲咧，咁我哋食飯時咪大圍台咁好開心，自己走去不飯不送咁噶嘛。咁但係而家呢個旅遊咧，可能變咗要一份份咁樣咧，就都衞生啲咯。咁樣 近排你有冇去本地遊啊？呢段時間定係冇曬噶啦？ 呢度冇咯。但係早輪咪有陣時就好多時都會去流浮山嗰度一日遊，好開心啊咁樣咯。但係即係通常啲同啲即係啲街坊玩嘅時候，梗係除曬口罩啦。而家但係呢個時候就唔可以咯，咁樣咯。 會唔會去啊？如果真係放寬人數去到30個人？ 都會啊，即係大家即係留心啲咯，安全啦，即係開心啫嘛，最緊要咁樣咯。 OK， 好啊，唔該曬楊太講到佢點睇本地遊啦，點睇頭先旅發局嗰個嘅計劃噶。再聽到位黃先生，早晨黃先生，早晨黃生， 喂，係早晨，係 請講啊，係 主持早晨，其實關於嗰個本地遊開放嗰度咧，我有啲意見，同埋即係有個那個。問題想問一問，咁第一，不過其實我即係我都係從業員嚟㗎，咁但係我覺得你哋政府咧而家所搞呢啲嘢咧，其實係唔知係幫業界啊，還是害業界？第一樣嘢即係話旅遊巴士，即係話我哋搞旅遊嘅旅遊巴士就限30人，咁我又想問一問啦，嗰啲巴士、公共巴士、地鐵。为什么没有限人数呢？亦都没有登记客人那个名单资料，亦都举公共巴士或者公共地铁都没有那个体温那些即是量体温的东西啊，消毒液啊那些东西。为什么旅游就要用呢？难道旅游去参加旅游那些会有一些高风险的人士，但巴士就没有高风险人士吗？ 你自己本身是做你话从业员，你是做领队导游嗰啲啊，系嘛？ 系，我系做领队嘅。咁我哋其实已经系饱受呢个行业里边嘅萎缩啊，即系话因为疫情嘅关系，令到即系冇收入，零收入噶啦。咁但系你哋政府咧，而家只系话俾一啲呢啲咁嘅所谓糖衣毒药啊，即系俾一啲业界。咁仲有啊，佢有嗰啲規條，有20多項規條規限住我哋嗰、那個即係話嗰個業界，佢要做到呢啲咁嘅嘢，做到呢啲咁嘅規條，然後先可以去攞到佢嗰啲所謂少少嘅賞金啊，少少嘅打賞啊，所謂嚇。咁其實佢有冇諗過，即係話嗱，譬如最簡單一樣嘢。香港團其實佔整體旅遊界嗰、那個收益其實都唔係好大，最主要都係要外國或者係內地人士嚟香港。咁但係我想問政府，究竟佢諗嗰個健康碼諗咗成年啦，諗咗喺邊度咧？有啲咩問題咧？ 黃生，我想問咧，如果真係你頭先話有好多規限啦，如果真係全面放寬，你哋又真即係譬如啲人數又唔限制，又我唔知會唔會即係你可能諗住其實唔應該戴口罩添，人數有好多嘅。 唔係嗱 ，sorry， 我嘅意思唔係話呢樣嘢唔戴口罩，因為戴口罩，即係我只係 compare 呢個公共 交通工具 嘅問題，係啦，交通工具點解佢冇咁多限制，冇咁多規限咧？佢淨係規限住旅遊嘅規限， 明白？ 即係我哋都唔明解佢究竟呢個思維係點樣諗出嚟嘅。 OK， 明白黃生嘅意思，即係覺得，因為而家咧見到旅遊巴就係限坐嘅，就算放寬本地遊都話最多係30人啦，或者入座率咧係唔多過50%、50%嘅，咁佢就話即係平時啲交通工具都冇呢啲限制，佢就有個咁嘅質疑嘅。再聽到位楊先生，早晨楊先生， 早晨啊，萧乐文。 系早晨，请讲。 头先阿黄先生讲嘅嘢咧，讲晒我好多想讲噶啦。 嗯， 我唔系业界啊，我只系普通市民啫。 嗯， 咁啊，因为而家香港嘅环境咧，就俾啲专家、俾啲狗官搞到一塌糊涂。老实讲啊。嗯，搞到我哋而家香港人冇晒逻辑性噶啦、 嗯， 正如头先咁样，黄生讲咧就 系 话， 系、嗯、请讲杨生系， 啊就系、是、话喂，点解巴士叫啲官员出去搭下巴士咧？八点零九点钟，几、 嗯、 多人搭巴士翻工？啊，一架巴士坐成一百人就冇事，坐去旅游巴士四十人就有事，呢个系咩逻辑嚟噶？第一、 嗯， 第二就系话喂，你话呢度有限制，嗰度有限制，讲真句啊，我去旅行。梗系我嘅健康系最紧要啦、 嗯， 我嘅健康使乜呢班狗官同我谂啊？所以我可以话俾大家知，千祈唔好信呢班狗官。 啊，杨生，我哋留意翻用字啊，我哋留意翻用字。 林郑月娥呢个人咧，讲亲嘅嘢都冇信用嘅。你谂下，真系谂起佢都激气。 但系 佢讲个嘢几多嘢，完全系唔守信用嘅。 啊，我唔知啊， 而家又话冇啦。 系阿杨生，但系你觉得咧？譬如嗰、那个即系旅行团嗰个嘅风险，会唔会佢哋真系又要食嘢啊，接触得多啲啊，又倾偈啊咁？ 我话俾你听，你试下晏昼一点钟落去茶餐厅，睇下几多人食嘢。你试下落去酒楼，晏昼一点零钟、一点钟嗰阵，几多人坐喺度食饭？有冇、有冇检控过话超过一半人咧？喂，法律喺佢哋手啊！呢班狗官唔识得。选择性执控，即系检控 啊！小心啲啦，我哋唔好呢个用字啦吓。 讲真句啊，我话狗官都几乎得罪咗啲狗啊，系真系唔好意思啊！我对啲狗 sorry， 啲狗系最亲密嘅人类嘅朋友。 OK， 好啊，唔该晒啊。杨先生啱啱就杨先生嘅讲到都系讲到本地游啦，本地团啦，佢都系觉得啊，譬如平时即系食嘢啊、搭车啊，都已经有好多唔同人士嘅接触啦。咁佢哋可能啊，点解会反而旅行团啦、本地游嗰啲嗰个即系限制会仲更加多嘅咧？咁佢有个咁嘅睇法嘅。你又点睇？欢迎打你1872311，1872311。转头翻嚟千禧年代继续咧，听大家嘅电话嘅。 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635点，升67点；港金现价报1770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5.56美元，卖出1916.33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西沙以东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汪铭熙和刘国华。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寻日宣布放宽俾持牌旅行社在不受四人限聚令规限下举办本地游旅行团，每团人数最多30人，导游和领队会先接受检测。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强调，旅行社必须要确保旅客在用餐以外需要全程戴口罩，而交通工具的人数上限是座位一半。为配合新措施，旅发局同日推出想你游香港活动，市民只要在本地零售及餐饮商户的实体店消费满800蚊，就可以换取本地游名额一个。旅议会表示，业界已经准备就绪，最快星期五已经有旅行团。另外，婚礼人数上限亦都由20人放宽到50人。星岛日报报道。 明報相關報導就訪問了中大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亮，他認為去旅行最大的開支通常是購物、酒店和機票，放寬本地遊未能夠帶動酒店和航空業，預計對整體經濟幫助不大，對失業率的幫助可能連減低 0.1% 都沒有。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認為，由四人限聚一下子放寬到30人，本地遊放寬幅度偏大，同限聚令不相稱，不排除會有隱形傳播鏈。 明報報導。 城報報導，政府統計處尋日公布，香港七至九月的失業率升至 6.4%， 是接近16年來的高位，較6至8月上升 0.3 個百分點，差過市場預期。至於就業不足率就維持 3.8%， 失業人數增加超過1萬人，增加到去近26萬人，與消費以及旅遊相關行業，例如零售、住宿和膳食服務業等，合計的失業率都較对上一次公布数据时急升 0.8 个百分点，是沙士之后的高位。成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多间传媒先后引述消息，国泰今日收市之后会公布重组方案。苹果日报得悉，港龙是裁员重灾区，幅度之大相当于将这个35年的品牌结束，但这不代表国泰放弃港龙现在的内地航线。国泰会将两间航空公司的部分员工和资源合并，并尽可能保留港龙的机师，不过港龙仍然可能最少牺牲3000名员工。苹果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金管局上个月底更新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指引，新版本增加有关港区国安法的报备准则。如果银行知道或者怀疑客户违反国安法，需要即时向警务处或者海关组成的联合财富情报组报告，做法同过往提交反洗黑钱可疑交易报告相同。文件指出，港区国安法条文表明，特别情况下警方无需搜查令，亦都可以向银行索取涉嫌违反国安法客户的资料，但要有警务处助理处长或者是更高职级的人士授权。信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中联办昨日举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邀请香港各界代表人士座谈交流，听取意见。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主持并讲话。骆惠宁指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不是要被香港内地化、边缘化，而是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比香港更好地保持特色，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又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香港不能够等，亦都等不起，不能够被历史性机遇成为历史性遗憾。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社评说，港府宣布放宽本地游人数上限，疫情下如何刺激本地游，内地、澳门、南韩和新加坡透过派旅游消费券或者津贴，旅行社如果能够做好全程交通膳食安排的防疫工作，不但增强市民出游信心，有助进一步放宽本地旅行团人数上限，亦都俾港府可以向周边地区提供数据，增加同本港建立旅游气泡的信心。经济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话，政府放宽本地游旅行团和婚礼及会议人数上限，明显和禁聚令的四人上限有冲突，反映当局救市无计可施。政论话，业界需要的是持之以恒、真真正正可救整体市道的措施。港版健康码是目前最有机会帮助经济复苏的工具，恢复中港人流、大旺市道，百业都会因此而得益。东方日报政论。 文汇报社评话，最新失业率升至 6.4%， 是16年来最高。政府为兼顾抗疫和经济复苏，决定今个星期五起放宽本地游和婚礼人数限制。社评话，要从根本上保障恢复经济，彻底控疫是前提。强制检测是保障市民最基本的生命权、生存权，和保障人权并无冲突。政府需要下决心推行，尽早实施强制检测。文汇报社评。 成报社论，消息话，国泰航空裁员大约6000人，甚至放弃国泰港龙品牌，势掀起裁员潮。可惜特首林郑月娥对呢啲严重嘅社会民生问题视若无睹，成日将中央挂喺嘴边，不停咁讲争取中央支持措施。社论话，远水不能够近火，老百姓唔识呢啲国家级嘅宏图大计，日日睇住个荷包，啲钱越嚟越少，而政府就零支援。民怨难书，成报社论。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太子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挤塞，龙尾彩虹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老道。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挤塞，龙尾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象鼻山路去返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慢车排到象山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车龙就喺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上返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都系车多，龙尾就科学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行人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Ada 杜文慧除了是万能妈妈和开心日报主持新闻之外，其实她还是音乐剧的女主角来的。这次我梗是把握机会实行动她一起 开心好声音， 每次邀请唱得又talk得的朋友现场jam歌。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陈淑兰、林超荣、杜文慧、黄桂林、刘莲、彪爷， 听开心日报，生活继续开心。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2020年10月21日，本地团防疫措施放宽，上限30人，分例不多于50人，周五生效。 本港新增5宗确诊，4宗输入，1宗本地，源头不明。 失业率升至 6.4%， 近16年来新高。 英国将大曼彻斯特疫情警示列为非常高，周五生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4，翻返嚟千禧年代，想同大家咧讲下有关于咧港车北上，或者我哋叫做南车北上。因为咧就系之前有啲消息就话啦，施政报告都会提出嘅，就话预计咧喺年尾完工嘅屯门西至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嘅屯门至赤角连接路咧，就会实施呢一通车通过之后咧，就会实施呢个叫南车北上。咁啊，消息出咗之后咧，见到寻日咧特首林郑月娥咧系回应嘅时候咧，都有讲到就话会争取盡快將它具體化，但是就說呢有這個港車北上呢就不存在對等，就是說呢不代表是在內地的車呢都是可以就是有這個跟這個措施一樣這樣落到來香港的。那請一位嘉賓跟我們一起談一下，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恆斌，早晨。 是，早晨，你好，蕭樂文。 早晨，陳恆斌，怎麼看這個叫港車北上或者南車北上的措施呢？ 南車北上的這個建議呢，其實就早年在社會上面都討論過的。咁尤其是在港珠澳大橋的初期呢，其實都是有討論過這件事的。咁就由於呢之前沒有辦法落實，是因為我們青馬大橋呢那個流量就已經去到飽和。咁所以為咗唔想咧令到青馬大橋塞車咧，咁所以呢個計劃咧就一路 hold 住嘅。咁但係我認為咧，就隨住我哋屯門至赤角連接路咧，如果年底開通嘅話咧，就加上咧青馬大橋就會取消收費啊。咁就變成咧，我哋係如果有多條路去選擇，就唔會塞死青馬大橋啦。咁亦都係即係冇理由再局限一啲車去使用港珠澳大橋嘅。咁所以我認為南車北上咧，其實都係一個時候。 而家所謂南車北上咧，就係話嗰啲私家車唔需要再即係申請嗰個兩地牌啦。咁就係一定要經港珠澳大橋去上嘅都。 南車北上呢就當然要睇邊條路啦，但係港珠澳大橋係最有條件嘅，因為佢係一個新嘅基建啦，加上佢嘅流量係即係而家都係相對夠低嘅。咁就若果係要去用呢，我覺得就可以用呢個港珠澳大橋。咁個構思呢，我建議呢就係、是可以考慮讓部分嘅車冇兩地牌嘅車呢，佢可能係購買一個即係可能短期嘅保險啦。跟住如果佢司機係有內地嘅駕駛證，咁佢就可以揸住香港嘅車呢就可以上內地。咁有兩種啦，一種係入境，一種係唔入境嘅建議嚇。如果唔入境嘅就純粹泊喺港珠澳大橋嘅珠海或者係澳門嗰個停車場度。跟住佢就可以入澳門或者入珠海去即係做佢嘅事啦。咁返返嚟佢揸返自己嘅車返香港，咁就完全解決到嘅。 而家係香 港呢，另一個呢就係有一定嘅數量嘅 quota 啦，可以俾人申請，就係可以返內地，直情係入埋我哋境咁囉。 而家用港珠澳大橋咧，譬如香港講緊有內地牌嘅車，即係兩地牌嘅車係香港翻內地，有幾多人？即係有幾多人？你估計即係有呢個措施，港車北上之後可以受惠到嘅？ 我相信咧就嗱，而家有港珠澳大橋咧，又係可以翻到去嘅話咧，大概係即係兩三萬架車嘅啫。咁就可以使用嘅。咁但係將來咧，如果你真係有南車北上嘅話咧，咁就相信喺香港嘅所有車主都有機會受惠啦。咁但係如果佢哋要真係要揸架車上去上面呢，佢就要攞到牌啦。咁亦都要買一個可能短期嘅保險嘅。咁呢一方面呢，我覺得就等政府推出嘅政策嘅時候呢就再討論。但係我認為呢個做法呢就係、是、令到市民係可以有機會在大灣區裏面咧，係符合呢一個即係、就是、一小時生活圈嘅原則咯。 但多唔多人會申請到呢、這個即係內地駕駛執照啦？就算唔需要兩地嗰個車牌，同埋你頭先話嗰啲保險嗰啲，你覺得幾多人會咁做？同埋要考個內地車牌本身，我哋唔係好認識，係要點嘅咧？或者難唔難咧？ 嗱如果要攞內地車牌，只要你有香港車牌，跟住翻內地咧，就係、是、做個體檢。之後呢就可以轉到個車牌，基本上就唔需要考筆試同埋路試嘅。咁就呢個我相信係難度唔高嘅。咁另一方面呢就係、是即係如果要返去呢，我相信有一批人係會受惠嘅，就係、是、喺可能中山珠海一帶呢有置業嘅朋友啦。因為喺呢條橋通車嘅時候呢，亦都有一批喺上面有置業嘅朋友呢，佢哋已經係多次同我哋講，就係、是、話希望咧，如果係即係港珠澳大橋通咗之後咧，可以有機會俾佢哋去揸車翻到去。咁呢一班人如果係翻去居住或者係翻去工作嘅話咧，咁佢哋到期時可以自己揸車，咁就省卻咗等穿梭巴士嘅麻煩啦。咁亦都可以去到點對點嘅交通咧，亦都可以令到佢哋係更加方便。咁我相信係呢班喺兩地，尤其是港珠澳大橋兩頭兩岸度做嘢嘅朋友呢係會受惠，同埋兩岸居住嘅朋友呢都會受惠嘅。咁另外呢，將來如果係有多啲人去大灣區呢，咁呢個措施我相信亦都有幫助。 你覺得會慳到幾多時間，同埋嗰個車流量會多幾多呢？因為頭先講話有幾隻㗎嘛，譬如有啲係入境，有啲就唔入境，可能喺個口岸度停咁。呢啲又夠唔夠吸引呢？如果純粹係唔可以入到境嘅話。 如果唔可以入到境泊架車喺嗰度呢，我相信都有一定嘅吸引力嘅。咁譬如話你去澳門咁樣，而家要搭船啦，係咪？咁亦都係要去即係好多州節啦，如果你唔係即係自己揸車嘅話。咁喺港珠澳大橋你基本上唔使落車，你直接去到個停車場泊低架車，咁你已經可以入到澳門裏面。咁我相信澳門嗰邊好吸引嘅。咁如果喺珠海嗰邊呢，其實佢有個好大嘅停車場嘅。咁亦都可以泊低架車入境呢。咁我覺得呢一方面呢都有一定嘅吸引力嘅。另一方面呢就是、如果直接可以揸車入到去啦，咁就更加吸引啦。因為喺粵西嘅一帶呢，其實都有好多即係設施係好多香港市民都係有興趣嘅。咁就包括上面嘅投資機會啦，包括上面就業啦，同埋係喺上面去旅遊去玩啦。咁呢啲方面呢我都覺得係有一定嘅吸引力嘅。 暫時就係話港車北上啦。咁啊，尋日見到特首林鄭月娥都話，即係唔存在一個對等嘅安排，即係暫時應該就未必有內地嘅車可以唔使沖港牌咁樣又落到嚟香港，即係北車南下咁。但你長遠期唔期望有呢樣嘢咧？又 我相信北車南下嘅機會係比較細嘅，因為香港本身道路比較細啦。正如好似澳門咁樣，澳門出邊嘅車基本上都入唔到去㗎。就算普通嘅跨境。澳門同珠海嗰個融合都係非常之好嘅，咁但係呢亦都未見到珠海嘅車可以隨便入到去澳門裏面，因為佢本身嘅道路網同埋車位啊等等嘅配套呢係唔適宜太多車入去嘅。咁所以我相信呢就係即係南車北下嚟香港呢呢、這個機會係甚微嘅。 另外呢就係有啲人就講到啦，因為如果要做得成呢個港車北上咧，就要配合一樣嘢，就係屯門赤鱲角嗰個連接路通咗嘅話咧，就可以即係疏導到大嶼山嗰邊嗰啲嘅交通啦。但係另一方面，啲人就擔心啦，屯門方面嗰個交通又會唔會再多咗車流量？本身已經好多擠塞嘅情況，再嚴重咗咧？呢個點睇？ 嗱，屯門嗰邊嘅交通同埋個道路嘅道路網咧，我係擔心噶，因為本身佢有條繞道咧就未起，原先嗰個設計咧就喺屯門至赤鱲連接路咧有一個隧道，就接通去到西部通道嗰邊嘅，咁但係咧嗰條隧道遲遲未能夠開工咧，咁亦都有可能令到屯門內裏嘅交通咧係會比較繁忙嘅。咁就呢一方面我係擔心，咁但係咧就始終啦，而家嗰啲車冇屯門至赤鱲連接路咧，佢就基本上全部去曬青馬大橋嗰、個流量嘅。咁日後咧有青馬大橋同埋屯門至赤鱲個連接路咧，點都佢係會有一個分擔嘅。咁呢個分擔咧，我亦都相信係可以應付嘅。 即係所以就算有港車北上， 屯門嗰方面咧，就必須要有一個繞道，咁先可以係應付大量嘅需求咯。咁但係呢個大量嘅需求咧，其實都可以喺數量上面控制嘅。即係如果係出現交通負面嘅情況，咁政府咪唔好放咁多咯。 即係所以就算有港車北上，你都估計屯門嗰個交通即係疏導咗，都唔會太嚴重，係咪咁嘅意思？ 我覺得係嘅，因為譬如話出面嘅車譬如舉個例子元朗嘅人佢可以兩邊選擇啦、因為佢可以選擇去屯門嗰邊去赤鱲角，又或者行另外嗰邊啦，大欖隧道跟住過青馬大橋去。咁但係呢如果係以新界西嘅市民呢，佢就到時可以用屯赤隧道。咁但係呢新界東同埋其他地區呢，佢都依然係會用青馬大橋，咁所以變成咧，其實呢個屯赤隧道咧就係服務屯門同埋元朗北區一帶嘅市民，咁所以呢個分流咧，其實對於成條青嶼幹線都有幫助。 好啊，同阿陳恆斌傾到呢度先啦。陳恆斌咧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嚟嘅，講到咧有個叫港車北上嘅措施啦。咁啊，見到特首林鄭月娥尋日就話會爭取盡快將佢具體化咁樣嘅。電話旁邊咧繼續聽其他聽眾嘅電話，有陳先生嘅早晨。 系啦，你好，你好， 你好，陈先生， 主持你好， 系 啦，即系我都想打上嚟发表一下咧，即系头先之前即系新闻之前有两位听众都讲紧话啊，点解即系放宽嗰、那个旅游限制嗰度啊， 系， 即系点解要十名啊，要成啊，即系我都想佢哋两个都谂下先，即系你搭车，我如你真系塞车啦，入去屯门都三个钟嘅啫，但系即系你都知啦，一个旅行团。我唔信你真係玩三個鐘啫，就算本地遊都，起碼都八個鐘啦。咁你對住成班人八個鐘嘅感染風險大啲啊，定係即係對住一車人最多三個鐘嘅時候嘅感染風險大啲咧？咁同埋第二樣嘢，即係大家都要再諗清楚嘅。好似03年 SARS 之後，你染完病嗰班人會唔會有後遺症先？呢個係會有噶嘛？咁佢有後遺症，佢喺邊度醫啊？喺公立醫院度醫噶嘛？即係佢都係攞緊公共嘅資源去到醫佢噶嘛，係咪先？但係如果你真係冒冒然真係突然間放鬆得好寬鬆嘅時候，大家一次過感染，我諗第時嘅醫療開支會唔會真係增加咧？定係你自己俾錢繼續醫自己咧？即係大家真係要考慮呢一樣嘢先咯。即 係 唔好話一時三刻係啊！點解搭巴士搭地鐵係？即係我都覺得係嘅。 點解你搭巴士其實都大家都去安嗰個量體溫嗰樣嘢，地鐵都可以咁樣做，咁、但係佢哋好似冇投放資源去到做，係依樣我覺得係應該要補翻嘅。咁、但係即係大家都要三思，就係話唔好諗住個疫症過咗一兩年之後，咁但係你染病嗰班人，佢都仲要去到醫噶嘛？萬一你自己染病，你好話唔好聽，有個先生就話自己嘅健康自己嚟。咁我想問一樣嘢，咁到時佢真係 touch wood 去到染病嘅時候，咁係咪利用緊公共資源去到醫你自己啊？定係自己出錢繼續醫自己咧？ 頭先嗰個先生有個聽眾咧，佢個。即係個邏輯就係話，其實你而家本地遊啦放寬啦，但係都仍然譬如坐巴士都有限住人嘅，限坐30個人，入座率唔可以多過一半。但你公共交通工具，譬如日日翻工翻學都係，譬如見到譬如港鐵嗰啲，可能真係坐到滿曬，巴士好多都唔少人喎咁。 我都好明啊。咁但係即係大家都起碼而家個意識都提高咗，係真係有人戴口罩先啦、啊，第一樣嘢係咪先？咁我調翻轉你八個鐘裏邊，咁你食飯啊、剩啊。咁你係可能會除低口罩㗎嘛呢樣嘢。你係咪 suppose 去本地又係八個鐘頭唔食嘢係咪先？ 明白，唔該曬陳先生，佢講到即係對於本地遊同埋頭先有啲聽眾一啲嘅睇法啦。再聽多位陳女士啊，早晨。 係啊，早晨。 早晨，陳女士請講啊。 早晨。 係啊。 係，我想講下咧即係政府後嚟即係放寬個本地遊啦。我覺得係嗰個上限到三廿人對旅行社。嚟講咧，即係無疑係一種好消息咯。同埋可以即係多嚟少都可以即係幫到嗰啲從業員啊，同埋導遊，即係喺疫情嘅情況下有即係有公開啦。同埋咧就即係起碼都有收入，即係可以避免被裁員咯。同埋我認為咧，旅行社咧要吸納本地遊咧，我覺得佢必須要做到嘅，即係嗰個比較深度啲啊，去探討個景點啦。唔好話揾啲即係平平無奇個景點都冇。咁咪唔會有人去參加啦、 你會唔會去啊？咁 係啦，我覺得佢必須要做好嗰個防疫措施啊。 你會唔會去呢啲本地遊啊？你會唔會去啊？ 嚇！ 你會唔會去呢啲本地遊、 啊？我會嘅，會，因為我本身係好中意去旅行 嘅， 因為嚇、即係冇得出外啊，本地都要參加下啦。同埋咧，我覺得佢要即係要考慮到三廿人嗰個分台食飯嗰問題啊。因為大家都多數都唔識噶嘛，同埋你因為人多啦，你。即系你唔可以话即系你要即系担心到嗰个饮食嗰个卫生问题，因为你要除口罩噶嘛。即系嗰个都担心，哇！唔知佢有冇事喎，系咪先？ 佢而家就话嗰个用膳系要遵守食肆人数限制嘅，即系都系每台四个人嘅。 系有，但系都要揾翻相熟嗰啲一台啦。正常就系、 咁啊，安心啲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系咯，即系有冇话，即系头先话啲地点都要吸引啲？呢个 系啊，系啊，我觉得系啊。你搵啲平平无奇个景点，我平时都会去咯，点会参加啫？系咪？ 头先旅发局就讲到，譬如有啲咩工作方啊，俾人哋学下整甜品啊，呢啲又得唔得？ 我哋喺长洲都有啦，工作方嗰啲。 所以都做 嗰个景点系最重要嘅。 OK， 好啊，唔该晒陈女士。头先佢就讲到本地游啦，希望可以景点嗰度可以更加吸引啦。但系佢就担心啊，譬如即系同啲唔同嘅团友一齐食嘢，咁会唔会有啲风险咧？咁转头翻嚟咧，继续千禧年代，欢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重组，国泰航空集团包括国泰港龙航空将会整体削减大约8500个职位，约占集团总数35000个职位的24%。当中未来几个星期将会裁减大约5300名驻港员工，另外有大约600名非驻港员工可能受到影响，但是需要视乎有关地区的监管规定而定。而近月实行冻结招聘和关闭若干个海外基地等的截流措施，其余2600个职位现已悬空。 另外，国泰港龙航空将会停止营运，今日起生效。公司计划寻求监管机构批准，由香港快运营运国泰港龙航空的大部分航线。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1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全部由境外输入。广东和四川分别有3人确诊，上海和河南各有2人感染。福建亦都有1宗病例，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另外，新增15名无症状感染者，403人仍然接受医学观察。內地累積85715人確診，4634人死亡，80834人康復出院。中國軍網報導，根據中印雙方有關協定，中方一名應牧民要求幫助尋找尼牛迷路走失的士兵，已經由印方在今日凌晨移交中國邊防部隊。印度軍方星期一表示，扣留一名中國士兵，指這名士兵越過中印有爭議的實際邊界，在完成手續之後會將士兵交還。美國政府控告總部設在加州的全球最大搜尋引擎公司谷歌濫用市場優勢，在互聯網搜尋服務和網上宣傳方面保持壟斷地位。美国司法部联同11个州政府向联邦法院提交控告谷歌的文件。文件指出，谷歌每年付出数十亿美元，确保公司的搜寻引擎成为用户的电脑或者手机之中预设选择采用的搜寻引擎。谷歌发言人发表声明，指司法部提出的诉讼存在严重漏洞，强调用户不是找不到替代品，亦都不是被迫采用谷歌搜寻引擎，而是他们自己选择采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00点，升130点，总成交金额6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3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64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69蚊，升4.5；药明生物219.6，系升18蚊；美团点评267.4，升6.6；阿里巴巴300.6，系升1.2；港交所369.6，升2.6。中国平安84.6升1毫，友邦保险78.35升4毫，高鑫零售8.74系跌1.4，比亚迪股份138.8系跌1.1，新洲国际140.9升3.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41，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1，人民币6.672。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日经平均指数报23621点，升54点。港金现价报1770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3.33美元，卖出191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只是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挤塞，龙尾去到顺德中心。下壳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车多，龙尾荷里活道。咁喺九龙啦，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龙尾蝴蝶谷道。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呢一段咧就慢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呢一段咧都系挤塞，排到去窝打老道。佛光街天桥去红磡道方向咧就车多，龙尾去到嘉围村。咁喺新界啦，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康城路一段慢车，龙尾宠物公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车多，排到去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行人桥面来回、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以及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欧洲疫情反弹，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多个大城市实施宵禁，又呼吁国民合作。 Nous sommes une nation de citoyens solidaires. C'est que j'ai besoin de chacun d'entre vous, que nous avons besoin les uns des autres. 欧盟建议各国合作追踪患者同埋研发疫苗。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婆婆，我是执法人员，怀疑你洗黑钱，开个网上银行户口，俾密码我帮你查下。 先生，你张信用卡有问题，请输入个人资料。 小姐，口罩就快卖晒，即刻过数订货。 遇到呢啲情节，你就要警惕，好多都系骗徒呃钱嘅把戏。提醒身边人，骗案要留神。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2020年10月21日，本地团防疫措施放宽，上限30人，婚礼不多于50人，周五生效。 本港新增5宗确诊，4宗输入，1宗本地，源头不明。 失业率升至6.4%，近16年嚟新高。 英国将大曼彻斯特疫情警示列为非常高，周五生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翻嚟千禧年代9:39啊，嚟到头先咧，今朝早咧同大家咧倾过好多唔同嘅题目啦，咁啊，其中包括咧有一啲嘅放宽措施，好似喺本地游方面咧，就话放到上限30人啦，咁啊，有一啲嘅防疫措施要做啦，例如全程戴口罩啊，坐旅游巴唔可以多过一半入座率啊，等等啦。咁亦都讲到啦，旅发局有一个嘅新嘅计划叫做想你游香港，咁就系、是、啊，即系吸引一啲嘅市民啦，去消费到某个金额咧，咁就可以。即是有一个的免费的名额去参加一些本地游是有限额的。另外刚刚都有跟大家讲到有关这个南、港车北上或者南车北上的一个的政策。嗯、见到特首林郑月娥都说是争取说将它具体化。就是港车北上就是、即是香港的一些车不需要有一个两地牌，但就可以上到去内地这样的。你又怎么看呢？欢迎打来1872311 1872311。电话旁边就郑先生，早晨。 系萧乐文，早晨。 早晨啊，郑生你好啊。 咁咧，我咧就想讲下啦，因为以前咧，即系我哋咧，即系参加一啲香港嘅车会啊，搞一啲即系旅游啊，咁啊翻大陆啊，因为我哋咧，因为就冇中港车牌，但系所以咧都要去深圳湾搞啲一啲临时车牌，即系手续都几繁复下啊嘛。咁啊，同埋如果你话如果去申请个中港车牌咧，就要好多条件。同埋咧，價錢都好貴噶嘛，所以我都唔係咁輕易咯。你話如果呢次咧真係可以用到，即係香港車牌可以直接翻到去，即係話中山啊、將啊、京大、京啊、深圳灣嗰邊上咧，咁啊，同埋喺即係廣州大橋嗰邊入咧，咁啊非常之方便咯。咁即係你話如果你有咗呢個配套咧，第日大灣區咧，咁我覺得咧好多香港人咧。 都願意咧，即係喺上面始終住嗰個生活環境都比較好啲啊，廣闊啲咯。咁、啊，我相信都會好多人願意翻上去，即係即係容易來回啊嘛。咁啊變咗你啲人咧好願意上去買樓住啊，同埋咧又將來啲年青人上去做嘢啊嗰方面咧，咁我覺得呢樣嘢咧都一個好大嘅幫助咁樣咯。 你使唔使成日往返內地㗎，阿鄭生？ 我就唔使成日，但我有好多朋友咧，而家上面咧即係買樓啦，變咗佢哋啲家庭喺上面咧，變咗佢哋都需要成日往返啦。好似你港珠澳大橋咧，初頭咧佢哋都成日都想搞嗰、那個車牌嘅，咁、 哦、 但係咧始終個條件問題，因為你要喺上面有廠，佢哋嗰啲就唔敢啊。香港做嘢就喺上面居住，變咗佢哋始終都搞唔到，變咗咧成日都搭車都幾辛苦咯。你話如果呢次可以搞得成嗰、那個即係、就是、我哋香港車唔需要代理車牌直接上到去咧？對於我啲朋友嚟講就非常之好咯，咁我咧就都以前即係未有疫症之前咧，一年咧都有兩次咧，即係香港啲車會咧，即係搞啲上去旅遊啊咁樣，都幾好玩嘅咁樣咯。 嗯，頭先阿鄭生話即係都要好多條件啊，好貴啊。如果過往要有一個嘅兩地牌，其實仲有啲咩條件㗎？我哋想認識一下都。 如果你要喺你起碼上面你要有廠嗰啲先啦，即係你基本上。佢唔係話你有錢就去申請，你喺上面有廠、那個規模要即係有咁上下，咁你先至可以喺上面即係當地個區域公安嗰度先可以申請咯。 嗯， 啊、如果唔係咧，你話借用人哋啲車牌咧，因為你係你變咗成為一個嗰、那個廠嘅法人咧、啊，可能你有好大嘅冒險負擔咯。 嗯，好啊，同阿鄭生傾到呢度啊，唔該曬鄭生，講到佢對港車北上嗰個睇法啦，似乎都係支持嘅。再何太啊，早晨何太， 早晨啊，蕭樂文， 係請講啦。 我都有。即係都贊成話南車北上嘅，即係往來會好啲。咁、但係問題咧，我就擔心嗰、那個即係車嗰個安全性嘅，因為咧我先生都幾十年啦，翻上大陸工作，即係五花八門、各色其色嘅古靈精怪嘅交通意外都見過㗎啦。同埋咧，我都有親戚喺上面住㗎嘛。咁樣咧就佢我哋翻上去玩啦，咁佢車我哋就周圍走啦。咁佢哋係。當地人嚟地膽嚟㗎啦嘛，一樣遇到呢啲咁嘅問題嘅，就突然之間人衝出嚟啊，炸死啊，受傷啊，或者係咧，佢哋好犀利嘅喎，揸住架車都碰埋你度嘅喎，即係呢啲事咧，即係以往咧我都見過唔少次㗎啦，即係有時候即係又都好驚呢啲事會發生咯，即係。你點可以避免得到咧？即係嗰個法治唔得完全嗰陣時候，呢啲咁嘅惡霸就會出嚟搞三搞四噶啦嘛。 而家講緊就話，即係唔需要兩地嗰個車牌咧，但可能話揸嗰個司機都要有內地嗰個駕駛執照。如果有冇啲啊？ 咁你駕駛執照梗係要有合法嘅駕駛執照啦。咁、我嗰啲堂兄弟冚棒都有合法嘅駕駛執照，當地人嚟噶嘛。咁人咧喺生活開噶啦嘛，即係揸我哋周圍玩下嗰陣時候，都會發生呢啲事。我先生直情啊喺高速度啊，有人啊掟過啲石頭落嗰啲擋風玻璃度啊。咁嗰個司機咧揸佢哋嗰個司機死都唔肯停車啊。佢話唔停得車嘅，停車咧全車人都會俾人打劫噶啦。 OK， 所以如果真的實施了港車北上，你都有些擔心，未必會自己這麼快揸上去，是嗎？ 那當然是啦，你的法治不得完全嘛，你有這麼多惡霸在個路霸嘛，聽不少的啦這些。 好，麻煩何太，講到他對港車北上都有些擔憂的，還有過往他有些經驗，有些親戚住在內地那個揸車的情況。另外呢，剛才都講到了，就是在這個放寬措施昨天就有了關於這個本地遊，其中一些本地團呢就說可以去到上限30人，都講過的了。再請一位嘉賓和我們講一下他的看法先，有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早晨。 是，早晨你好。 早晨許樹昌教授，剛才都講到那些昨天那個放寬措施，涉及那些本地團都有限到一個入座率、量體溫、全程戴口罩、交通工具不准吃東西，你怎麼看這些措施是否夠保障到，如果要放寬那個本地團人數有沒有一個即是減少的風險來講？ 我這個措施我相信都是主要是希望挽救那個本地旅遊業啦。咁就三十人就好似係多咗，比而家嗰個限聚令多咗好多嘅。咁但係我諗佢都係要跟足嗰啲防控指引啦。咁即係除咗全程戴口罩同埋車上唔好飲食，我相信佢行嗰時都唔好話聚埋一齊卅人，因為你始終而家都耐唔耐又隱形傳播鏈，即係琴日先就一單，係啦。 咁變咗，同埋佢係即係坐旅遊巴咧，就最好就係固定咗個座位。萬一有爆發咧，你容易做追蹤。 旅遊巴佢都係話限三十人啦，但係嗰個入座率咧就唔可以多過一半，即係可能架車本身個位要多啲啊咁。同埋頭先講過話頭先其他措施，你覺得係咪都已經足夠令到嗰個風險係唔咁高咁樣嘅咧？ 如果啲旅客係跟足全程戴口罩，咁你就多啲洗手啊，提供啲手部清潔液啊，咁佢我相信佢聚餐嘅時候都係會四人一台，會跟翻嗰啲指引啦。係咁大家唔好企到咁密，我相信就盡量減低嗰個風險咯。咁啊，始終呢個措施都係。要考慮旅遊業嗰個生存空間咧。 佢另外仲有啲即係措施嘅，包括就話遊覽啊景點嗰陣咧，就係個導遊需要喺交通工具上面做講解。另外旅行社咧都要建議啲比較高危人士，好似長期病患者啊，或者佢一啲嘅密切接觸者啊，都係避免參加個旅行團嘅。你點睇呢啲措施啊？ 咁當然啦，如果你本身嗰、那個免疫系統唔係咁好嘅，譬如有啲糖尿啊，或者有啲器官衰竭嘅，咁你都唔適合參加，因為抵抗力差嘅話，你人多聚集，你唔知道有邊啲係隱形傳播鏈嘅嘛。如果你曾經係緊密接觸者，都應該俾人捉咗去檢疫嘅，就應該都唔會參加到呢個團嘅啦。 而家尋日咧就聽到呢一個嘅措施一出咧，大家就問啦：啊，點解限聚令仍然係維持四人啦、啊？咁但係反而本地遊呢啲本地團就可以放到去三十個人咧？咁呢度你有冇睇到嗰、那個有啲矛盾喺度咁啊？ 原則上都是有些衝突的，不過我亦都明白政府是即係都係要幫一幫呢個本地旅遊業啦，因為他哋事實上是很多個月都冇公開啊嘛，咁所以喺個疫情稍為緩和的時候，他哋是想即係搞翻啲本地團，這個可以理解嘅，但係希望他哋可以跟足啲指引，就盡量減低個傳播風險。 即係理論上會唔會可能喺條街上面嗰個風險仲高過即係冇旅行團咁高咧？因為街嗰度就四個人呢個限聚令，然後旅行團就三十個人，可唔可以咁樣講？ 咁個旅行團而家都好多人自己去旅行嘅啦，都會你睇下禮拜尾都周圍都係人。咁如果呢個團三十人嘅話咧，我就係建議佢唔好聚埋一齊咯。 Okay. 你都係要企疏啲嘅，最好都係一組咁樣。即係唔好話密集咁樣企埋一齊。 另外咧，我就話見到咧一啲大團嘅導遊領隊咧，喺首次大團之前咧，就話都會驗一次病毒嘅。呢、這個措施點睇？佢就唔係話要重複驗，定係第一次大團啦驗嘅啫。 我呢個都係一個象徵式，都係證明佢哋係重視嗰個傳播風險啦。咁而家喺出邊市民想驗都好容易驗到，咁但係呢個只不過你驗嗰日係冇事咯，唔等於你之後冇事。所以個領隊本身都係要做足啲即係防控指引，佢係一定要戴好口罩啊，多洗手啊咁樣。 有冇需要係重複去檢測嘅咧？ 嗱，暫時又睇唔到佢哋係一個高危嘅爆發群組啦。咁我諗睇下佢哋開始搞咗之後有冇啲相關爆發先咯。如果有相關爆發，都可能會叫停都唔停，都唔出奇嘅。 尋日咧，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都話啦，即係睇唔到旅遊業係有一個任何嘅特別情況係令到佢嘅風險比其他行業高嘅，咁所以就係呢個係回應緊，即係大團嘅領隊啊、導遊都係喺首次大團嗰陣做一次病毒，佢有個咁嘅講法嘅。另外就想問啦，如果真係啦，係我去嗰個旅行團，去完之後先至發現有團員啦或者領隊導遊啦係中咗招嘅，係確診嘅咁點算咧？有冇需要再即係全部人一齊去檢疫啊咁樣啊？ 所以我頭先就話啦，佢個旅遊巴嗰啲座位咧，就最好係固定咗嗰個團友係全程都係坐嗰個座位。咁拎起手有爆發咧，你起碼你知道邊個係最近佢嘅，一前兩排後兩排。咁其他人當然你都要問清楚佢有冇接觸過邊個人啊。咁都好有可能係全團都要做檢疫嘅喎，因為始終你如果有好幾個鐘都係坐埋一架車嚇。 但理論上，如果係咁嘅話，譬如而家有一啲公共嘅地方啦，舉個例，譬如戲院咁樣，有人中咗招，使唔使成場戲院啲人去捉去即係做一個檢疫咁樣？ 戲院其實一直都冇爆發，你又唔可以咁樣去推斷。同埋佢係限咗坐一半人數以下，同埋隔疏坐啊嘛。咁佢個空氣流通應該會好啲啦，個空間比起個旅遊巴個空間會好好多。咁旅遊巴佢都要小心，就係即係嗰個空氣流通咯。即係如果你開曬冷氣，全程都唔係點換氣嘅，咁嗰個風險又會高啲咯。 另外咧就講到話，即係旅行團而家就即係放寬啦。咁有啲人就將呢樣嘢咧同佢比較啦，即係遊行示威喎，喺一個户外嘅地方，係咪嗰個風險反而應該更加低咧？但係因為而家反而呢一啲活動咧就受到限聚令嘅影響，就冇得做啦。咁你點睇呢個比較？ 我明白另外嗰啲人嗰啲諗法嘅。咁但係呢個措施其實主要都係幫本地旅遊業啦，因為主要係個經濟因素，佢係好多。旅遊業的人士都是沒有公開很多個月、所以這個純粹是要即可以說是救市可以說、你不可以這樣相提並論的、 即未必從個風險角度去看的、 是因為你有一大班人本地的旅遊業是真的沒有公開嘛、他趁那個疫情稍微緩和希望可以即造就到他們可以即有回公開、這樣咁呢個要行咗一輪，睇下有冇啲爆發，即係再檢討咯。 另外咧就婚禮啦，之前就限冇咁多人嘅，而家就話容許去到最多50人出席婚禮，但有條件嘅，就係都係話唔可以供應食物啊、飲品啊喺個婚禮上面。呢、這個危唔危險啊？你估計嚴唔嚴守到咧啲賓客又？ 最擔心就係佢哋即係因為啲係喺啲高興嘅日子咧，最驚就係、是、我除低個口罩影肌膚啦咁樣。咁、如果其中一位係帶病毒咧，咁就可能會有問題啦。咁、所以就都係佢真係要跟足嗰個規矩咧，就真係唔好除口罩啦。 但呢個就同個人數冇關係喎，即係佢嗰個活動本身就大家喜慶，就可能會咁樣。即係 佢冇飲食嘅話都係OK 嘅，係除低口罩飲食嗰個風險係最高嘛。咁你如果純粹係影相，你唔除口罩嘅，咁、那個風險都冇咁高，因為之前佢哋已經係要求話去到成150人噶嘛。咁而家係一個折衷方法咧，即係俾到50人。 咁我見有啲人就問啦，話會唔會可以同宗教活動睇齊啊？即係而家就話最多無論你嗰個嘅婚禮場地幾大，都係最多50人嚟出席嘅啫。會唔會可以放寬到場地嗰個容納嗰個人數嘅一半咧？咁嗱，頭先聽個教授咁講啦，即係其實可能嗰個活動性質本身就係、入佢哋喜慶啊，或者佢哋即係冇乜留意嗰個風險啊，同嗰個人數係咪未必有關係？如果真係放寬到場地容納到嘅一半，係咪都可以咧？又 咁又性質唔同喎，宗教嗰啲你係入到去你會坐定㗎嘛、你唔會走來走去影相㗎嘛、所以個風險冇咁高嘅、但係你如果講緊婚宴，你係真係俾到一更加多人嘅個風險又高，因為佢哋會走來走去影相，係唔同配搭咁樣影相嘅，咁、個風險又高好多嘅。 咁另外都見到今日有個個案公布嘅，就話有個32歲嘅女人就話向私家醫生求診啦，咁有病徵啦，咁去到就反而就去咗一啲專俾冇病徵人士用嗰個嘅臨時檢測中心嗰度，驗到有陽性，咁而家最後就話有即係過百名嗰度嘅一啲同事要檢測啦，咁你覺得個風險有幾大啊？對於當時一齊去檢測嘅人？ 照計就風險未必高嘅，因為我都曾經參加過嗰個自愿性全民檢測，即係做咗6日，咁都係嗱，當然啦，嗰啲人應該係冇病徵嘅，咁但係呢個女士就有病徵之下去，咁但係佢都係戴咗口罩入去嘅，通常都係臨到抽嗰下你先至短暫除口罩，抽完之後即刻戴翻嘅，咁所以就同埋幫你抽嗰啲嗰啲工作人員咧都戴曬口罩，亦都戴曬手套嘅，咁所以相對個風險就唔高嘅。不過就希望係醫管局可以考慮咧，就係禮拜尾咧都開翻一部分嘅門診，可以係去收翻樣本咯。因為呢個唔只係一個個案啦，我都識有啲朋友佢係禮拜尾就係話有啲症狀，咁但係醫管局旗下嗰46間都唔開嘅，私家醫生亦都幫佢唔到，咁就要夾硬等到禮拜一。咁亦都即係你有呢、這個檢測中心，但係理論上呢班人應該係冇病徵去㗎嘛。 OK， 咁所以佢哋又唔想話犯規，咁所以要等到禮拜一先再有得驗。 好啊，多謝曬許樹昌教授。許樹昌教授咧就係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嚟嘅。再繼續咧，爭取時間聽到位梁女士啊，早晨梁女士。 啊，你好啊，早晨啊，肖乐文先生。 早晨。 头先我早排咧听到嗰个旅游巴咧，唔系旅游汽，旅游嗰啲巴士咧话，嗰两个男人啊喺度闹啊，话点解旅游车又要限制人啊？点解公共巴士又唔限制人啊？咁样，佢觉得闹得好冇道理咯。因为点解旅游车要限制人咧？因为你系成团人咁啊，上上落落。 是 都是那些人是不 是、 那你的风险就会大一点咯，但是公共巴士或者地铁那些人只是单程 去佢個目的翻工啊，或者做咩？咁人哋真係全程戴曬口罩唔出聲，咁樣咧去到目的地之後就落車，咁嗰個風險咪細咯。咁佢都唔明白嘅。 佢純粹可能同個座位嗰度去比較，因為而家譬如旅遊巴嗰啲咧限住入座率嘅，但係我哋譬如平時翻工翻學啦，搭港鐵巴士嗰啲就冇限住噶嘛。 係，咁但係個個都係。戴咗口罩，個個都唔出聲，咁樣去到有啲一個站、兩個站、三個站，甚至好多個站都係出出入入，嗰個流動性大啲噶嘛。咁你都唔講嘢，咁你嗰個風險咪細好多咯。但係你旅遊巴唔同喎、你上上落落都係嗰班人，又喺度講嘢，或者又喺度開心，又全家人咁。咁都係一個保險啫，咁點解要咁執著，同埋要鬧得咁勁咧？咁樣鬧人，我覺得佢好冇道理咯。 好啊，唔該曬梁女士啊，講到即係對於本地遊啦，都係覺得即係之前嗰兩位嘅聽眾佢都有啲意見嘅。咁啊，講下外面嘅天氣先啦，而家係23度，相對濕度係66%啊。今日都講咗好多題目啊，有關於疫情啦。聽日咧，千禧年代咧，繼續同大家傾一傾嘅。聽一節一分鐘閱讀啊。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科幻故事有阵时会俾人一种冷硬同埋灰宏嘅感觉，但系姜枫南笔下嘅科幻小说，佢总系可以喺精准嘅逻辑同埋惊人嘅创意之间攞到平衡，并且闪现出柔和温暖嘅人民光芒。呼吸系姜枫南第二本中短篇小说合集。书入面第一个故事《商人与炼金术师之门》就完美咁样展现出以上嘅特点。 故事由商人阿巴斯向巴格达王讲述一段奇异遭遇展开。阿巴斯某一日走入一间由炼金术师开设嘅五金店，店主向佢哋介绍自己所制作嘅帘门。走入呢道门就可以穿梭到20年后，而从门嘅另一端走过嚟就可以翻去过去。 店主同阿巴斯讲，有一个叫做哈桑嘅年轻人，佢曾经用帘门拜访咗20年后嘅自己，已经变咗做富商嘅老哈桑，只是年轻嘅自己去到某一个山脚下面挖出一个宝箱，所以发迹。跟住店主为咗强调穿越时间有阵时会带嚟悲剧，所以又讲咗另一个故事。 一个叫阿吉布嘅人，因为听咗哈桑嘅故事，于是穿入帘门。去找20年后的自己，但发现年老的自己住在日久失修的烂屋里面，伤心的他潜入屋里面，突然发现满箱金币，他想既然是自己的钱，那自然算不上是偷，于是就带走了金币。阿吉布从此过上奢华生活，招摇的行径引来了强盗，要阿吉布用所有的财产来做妻子的赎金。救回妻子的阿吉布被妻子追问家产的神秘来源，他羞于启齿，只是发誓有生之年一定会还清这笔债。从此两口子过着极节俭的生活，但是贫贱夫妻百事哀，最终两个人感情破裂，而老阿吉布始终等着年轻的自己来偷走金币那一日。 时空旅行这个在科幻小说里面早就被人写到烂了的题材，它可以在姜枫南笔下以1001夜的叙述方式展开，变奏出中东以域的神秘色彩，在精妙的思想实验里面展现出高超的故事魅力。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呼吸》，作者姜枫南，由鹦鹉螺文化出版。